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等我攀上岩石，发现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只见嗰条山道上又爬咗一条体型更加大嘅斑纹狡出嚟。白胡子老妪只系顾住眼前嘅死对头，对后边毫无防备，被从后面嘅斑纹狡一啖咬住如腮，将佢扯入咗风食湖深处一个最大嘅风洞之中。睇嚟呢场争夺风食湖皇位嘅恶战已经接近咗尾声。肥仔抹咗抹面上嘅水讲啦， 唉，等佢哋咬完呢，我哋要揸紧时间落去捞翻啲鱼肉嚟食下先得啊！明叔将装食品嘅背囊劈张水晶墙后边，如果唔系啊，我哋今晚啊个个都要挨饿嘅咧。 我对肥仔讲啦，水下边太危险啦，冇必要为咗几粒米冒咁大嘅险啊！我包里头仲有啲食嘅，大家悭啲食，仲可以顶三两日嘅。 哎呀，有需求才有动力㗎嘛。一阵呢我一定要落去捞返啲鱼㗎喇。响呢个深山老林里头啊，都唔知道一阵仲会碰到啲咩鬼嘢。做个饿死鬼啊，到咗阴曹地府都唔使受气㗎嘛。 杨书理注视住湖中嘅动静。佢显然係觉得湖下边嘅恶战仲远远未结束。听到我同肥仔嘅话，就对我哋讲啦。呢度嘅鱼唔可以食嘅。当年恶罗海城嘅居民都响一夜之间消失咗。外界冇人知道发生咗咩事。关于恶罗海城毁灭嘅传说有好多。其中就有传说讲城里头嘅军民人等都变为咗水中嘅鱼。虽然呢啲传说都系唔可信嘅。不过藏地确实系有自古就唔食鱼嘅风俗。而且咁大群嘅白胡子鱼亦确实好古怪，我哋最好仲系咪自找麻烦啦。风食湖里头嘅湖水中忽然出现咗数以万计嘅白胡子鱼，密密麻麻咁逼埋一齐，佢哋似乎系想去水底解救嗰条老鱼。呢个时候天色渐晚，雾色茫茫，为咗睇得清楚啲，我爬上去绿色岩石嘅最上层。但是呢度绿色岩石后面嘅情景比湖中鱼群嘅激战更加令人震惊。岩石后面係个比风食湖水平面更加低洼嘅粒地。一座好似巨大蜂巢般嘅风食岩古城，最少都有十几层，顿日咁粒响其中。围住佢嘅亦全部系白雪雪嘅风食岩。上面嘅洞穴数不胜数，呢一带同周围郁郁葱葱嘅森林自然不同，几乎系寸草不生。蜂巢一样嘅城顶有一个巨石修成嘅眼球标记，唔通呢度就系古代传说当中嘅恶罗海城？我冇体会到一丝长途跋涉之后抵达目的地嘅喜悦，相反觉得全身汗毛都就快竖起身。因为令人胆寒嘅系，呢座城中唔单止灯火通明，而且系死气沉沉嘅。雾霭笼罩下嘅恶罗海城，城内有无数星星点点嘅灯火，响若有若无嘅薄雾中显得分外朦胧。好似古城中嘅居民已经点燃咗灯火，准备迎接黑夜嘅到来。而城中却系死一般咁寂静，感觉唔到一丝一毫嘅生气。只系睇咗几眼，我就已经成身出晒冷汗。传说呢座城中嘅居民都莫名其妙咁消失晒，而且后世嘅轮回中亦都灭绝咗数百年咁耐，呢座城中点可能仲有灯火嘅呢？ 可以容纳数万人的城中又一啲动静都冇。睇嚟佢唔系死城，而系一座鬼城啊。就喺我吃惊不已嘅时候，其余嘅人亦陆续攀到咗绿色岩石嘅顶端。佢哋同我一样见到呢座存在住死同生两重世界嘅古城，都系半日讲唔出话嚟。 一个为咗生计终日奔波嘅报社小编辑，一个系唔做嘢而四处旅行嘅怪人，胆识过人嘅佢哋穿行于古老嘅乡村同埋喧闹嘅都市之间，编织住好似预言一样嘅精妙嘅诡异世界。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哋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窝嘅异事奇闻。 传说罗马时代嘅庞贝古城，系由于火山喷发毁于一夜之间。后来考古发现城中的居民死亡的时候仲保留住生前在家中正常生活的样子。庞贝城的姿态在毁灭的一瞬间永远地凝固住。然而我们眼前的古城里面的居民似乎全部都人间蒸发了，只有蜂巢般的恶罗海城灯火辉煌地耸立在墓室里头。它保存得是那么完好，以至于令人觉得它似乎是挣脱了时间的枷锁，在几千年来，在几千年来从来未发生过任何改变。这座城中究竟发生过什么灾难呢？我们难免会想到这座城是鬼城，但问了阿香之后却得到了否定的答案。这座魔鬼的巢穴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而并非是死者亡灵制造出来的鬼城。我们正话要商量下怎入城，忽然听见岩下边风食湖中的湖水翻腾。这个时候天仲未黑透，从高处往下看，玻璃般透彻的风食湖全貌历历在目。白胡子老鱼同嗰两只斑纹搞恶斗已经分出咗胜负了。成千上万嘅白胡子鱼为咗帮助佢哋嘅老祖宗，奋不顾身咁喺水下边用身体撞击斑纹搞。白胡子鱼嘅头顶上面都有一块殷红嘅斑痕，嗰度似乎系佢哋最为结实嘅部位。佢哋嘅体型平均都喺半米左右，喺水中将身体弹起身，足可以将人撞到呕血。这对斑纹蛟虽然凶恶顽强，比十条八条的大鱼撞到亦都不觉得点，但是顶不住上万条大鱼的狂轰乱炸，加上老鱼趁势反击，斑纹蛟招势不住，只好喘返上岸走咗入树林。树木被他们撞到东歪西倒，顷刻之间就消失了踪影。遍体鳞伤的老鱼浮在湖中，他身上被斑纹蛟咬甩了不少肉鳞，鱼腮亦都被扯甩咗一大块，佢啲鱼子鱼孙围拢过嚟，用嘴塞住佢嘅伤口。白胡子鱼越聚越多，冇过片刻又再次结成咗鱼阵，黑麻麻咁一大片遮住咗风食湖嘅湖面。我见到呢个鱼阵缓缓咁沉向湖底，心諗白胡子鱼同斑纹蛟之间肯定经常都会有呢一种激烈嘅冲突。斑纹蛟似乎只是想将这些鱼群赶尽杀绝，而不是单纯只是为了猎食那么简单。但是鱼群有鱼王的统率，斑纹蛟虽然厉害亦很难占到什么便宜。难道他们之间的矛盾仅仅是想抢夺这一片罕见的风食湖？这个湖泊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其中或者还会牵涉到很多古老的秘密。 但系眼前顾得咁多啦，趁住仲未黑齐，先入恶罗海城再讲啦。杨处理问我系咪直接入城？城中明明系灯火闪烁，但系又静得出奇。诡异嘅种种迹象令人望而生畏。我对杨处理讲啦：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既然香港呢一座城冇咩唔干净嘅嘢，我哋到咗依家都冇咩好惊噶啦。只不过呢座古城呢，确实从里到外都好邪，而且似乎隐藏住一啲难以想象嘅秘密。我哋唯有见怪不怪，单刀直入啦。于是众人带上剩余嘅物品，揾路入城啦。大蜂巢一样嘅古城，深陷响地下，围筒咁嘅白色城墙，似乎只系个摆设，冇太多军事防御嘅功能，但系规模好大，想兜落去都颇费力气。城中飘住一缕缕奇怪嘅薄雾，依度嘅房屋全部都系蜂巢咁嘅洞穴，里面四通八达。我哋担心迷路，唔敢贸然入去，只系响几处洞口往里头睇咗睇，越睇越系觉得心惊肉跳。这个城中半个人影都冇，但是十家有七八家已经着住灯火，而且那些灯呢，不是什么长明永固的灯火，都是用野兽的干粉混合住油脂而制成的古老燃料，似乎都是刚刚点燃无奈的。而且城池洞穴虽然古老，但是却绝对不似是千年古迹那么残破，洞中的一些物品和兽皮竟然都是新的，甚至还有磨制了一半的头骨酒杯。这座城的时间仿佛凝固住了咁，其定格的一刻似乎就是城中居民消失的那一瞬间。我们商量了一下，黑夜在城中乱咁转好容易迷路，而且这座恶罗海城中的街道，包括那些政教祭祀的主要建筑，可能都在大蜂巢的深处。这座城中千门万户，又和寻常的城池结构完全不同。现在最稳妥的途径是等到天光，在外围看清楚蜂巢的结构了，找条捷径进入深处的祭坛。绝对不可以在城中鲁莽地乱地撞，该出手的时候自然是不能够含糊，但是该谨慎的时候亦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我们本来打算去城墙过夜，但是经过墙下面一个洞口的时候，肥仔好像闻到了兔仔的猎犬咁，索住个鼻讲： 哇，咩咁香啊喂，好像是哪个屋企里头炖了牛肉喎，是小喇叭，搞死肥爷我啊。 听肥仔咁一讲，我都好像闻到了煮牛肉的香味，就是从那个洞屋里头传出来的。我正话发愁食物所剩无多，唔够分配。啱先喺风食湖湖边讲仲可以顶两三日，只係安慰下大家㗎啫，其实一餐都唔够嘅。呢个时候闻到肉香，自然係要入去睇下啦。於是我同肥仔两个带头捐咗入洞屋。里头嘅石斧中確实有正煮到烂熟嘅牦牛肉，卜卜卜卜咁飙住热气。真係香到啊，佛祖都要流口水啊。肥仔吞咗啖口水就问我啦： 胡司令啊，呢云真係心想事成啊，呢锅牛肉啊肯定係帮我哋预备㗎啦。不过真係又唔知食唔食得喎。 呢度一个人影都冇嘅古城中，竟然仲煮住一锅啱啱熟嘅牛肉，实在难以用常理去揣测。嗱，我谂起啱啱我当知青嘅时候，响嗰座九龙罩玉莲嘅牛心山里头，食咗个老太太嘅果子。呢度莫非都系鬼魂之类报嘅鬼事？其实嗰啲系青蛙蚯蚓变嘅障眼法，食咗肯定会肚屙嘅。谂到呢啲，我不免就犹豫起身啦。心里头呢，虽然十分想挑起个牛肉大拆佢一餐，但理智话俾我知，来路不明嘅肉仲系不食为妙。睇呢，虽然系好似系牛肉， 讲唔定锅里头煮嘅系人肉都唔顶啊！明叔呢个时候都饿到慌啦，同肥仔两个眼定定咁望住锅里头嘅毛牛肉。就呢一阵间，佢哋两个大概已经用眼神食咗好多嚿啦。我问杨雪莉对呢锅肉嘅睇法，杨雪莉摇头摇得好干脆，又同阿香确认咗一次，呢锅煮紧嘅毛牛肉确实系实实在在，一啲花架都冇嘅。肥仔听阿香咁讲，再都等唔切啦，都唔怕辣嘴啊，伸手拿咗一块放入嘴里头就嚼。 哎，我舍身取义，先帮同志们试下，肉里头如果有毒，咁就等我死先啦。 一边讲啊，一边食，一句话都未讲完，就已经食咗七八块落肚啦，想拦都拦唔住。我哋等咗一阵，睇佢食完，确实系咩问题都冇。呢、这个时候啊，肥仔已经拆咗半锅牛肉，再等下佢阿爷连汁都冇啦。既然冇毒，有咩唔敢食嘅啫？于是众人横下心，要死啊都要做个饱死鬼。于是用散兵刀去锅里头将牛肉挑咗出嚟食。我食下食下，突然谂起一件事，对明叔讲啦：明叔啊，听日一早天光，我哋就要入到嗰个大蜂巢嘅深处啦，里面有咩危险我都唔知嘅，断估都唔会太平㗎啦。你同阿香仲係留喺城外比较安全，等我哋搞掂再出嚟接你哋啦。明叔嘴里头咁啱就塞住好几块牛肉，想讲嘢又讲唔出，一急干脆将肉夹硬吞咗落去，搞到翻咗半日白眼，咁先对我讲。 我哋迟早都系一家人嘅，点解咁见外呢？我同阿香啊，虽然冇咩用，但系多多少少都帮到下手啊嘛。你话系唔系啦？ 以前明叔讲要将阿香嫁俾我，都系细细声咁同我讲嘅啫，我从嚟未应承过嘅。呢、这个时候明叔讲咩迟早都系一家人，杨雪莉听到啦，马上问明叔啦：咩一家人啊？你要做老虎嘅外父啊？ 系啦，我睇胡老弟呢份人呢，真係冇得讲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呢个做长辈嘅，自然啊要替佢哋多啲操心啦。我契女嫁俾佢，就算係终身有托啦。我就算死啊都眼闭啦。算係对得住阿香嘅亲生父母啦。你话系唔系啊？ 我即刻打断咗明叔嘅话。嗱，明叔你同我听住吓，几千年嚟中国劳动人民血流成河，斗争失败，失败咗又再斗争，直到取得最后嘅胜利。为嘅系乜嘢？为嘅就系要推翻压倒响中国人民身上嘅三座大山。我革命咗半世人，到头嚟仲要同我嚟个封建制度下嘅包办婚姻。你真係咪使旨意呀、啊、你。我坚决反对，边个再敢提我就做边个嘅反。肥仔啱好食饱晒，佢本嚟就係嗰种唯恐天下不乱嘅人，听我哋咁讲马上就跟住起哄啦，对明叔讲呀。 明叔呀、啊、我个明大叔、啊、你唔好理嗰个胡八一呢、啊、同佢搵个老婆咋嘛，咁就即係益咗佢啦，几好呀、啊。仲喺度嫌三嫌四，咦我个，一唔系咁咩？你将阿香许配俾我就算啦。嗱，我老豆老母啊走得早啊，我做你哋屋企嘅入门女婿算啦。以后呢，我就当你系我亲生老豆咁嚟孝敬。啊，等你归位嘅时候啊，我保证啊，从天安门啊喊到八宝山，我向毛主席保证，绝对唔偷鸡，要几惨有几惨。有你着数啊，真系。 肥仔系分唔明啊，搵明叔笨嘅。我听到啊，差啲将嘴里头嘅牛肉全部喷晒出嚟。正响呢个时候，一声牛叫从洞里头传咗出嚟，打断咗众人嘅讲笑声。本嚟毛牛嘅声音响撞地并唔奇怪，但系响咁寂静嘅古城里头听到啊。加上我哋啱啱食咗牛肉，咁就足够令人头皮翻麻啦。我叫杨雪莉留低睇住明叔同阿香， 对肥仔一挥手，两个立起武器，举住狼眼手电筒摸咗入洞屋嘅深处。入嚟嘅时候，我曾经粗略咁睇过下里头，结构同其余嘅洞屋差唔多，只不过似乎系多咗道石门。呢个时候行到石门边，即刻就觉得情况唔对路。石门上边滑潺潺，有个大血嘅人手印，似乎有人手上沾满咗血。行嘅时候匆匆忙忙咁将石门带上，用手一摸，呢啲血迹似乎仲好新鲜嘅添。我对肥仔点一点头，肥仔退后咗两步，向前冲刺，用膊头将石门撞开。我跟住举枪入去，里边一个人影都冇。只见四周嘅墙壁上面到处都系鲜血，中间嘅石案同木桩亦都系鲜红嘅，上面系一堆堆新鲜嘅牦牛肉，有几张血淋淋嘅牛皮上面仲冒住热气，就好似系啱啱从牛身上剥落嚟嘅咁。呢度系城中嘅屠宰场啊！我同肥仔啱啱食过煮牛肉，呢个时候都觉得有啲反胃，忽然发觉头上有样嘢，猛一抬头，一隻比普通牦牛大两三倍嘅牛头倒挂喺上边。呢个牛头上面冇皮，二目圆睁，血肉淋漓，两个鼻孔喺度阔阔阔系咁喺度喷气，大半截嘅牛脷伸喺外边，竟然仲好似系生嘅咁，对住我同肥仔发出一声沉闷嘅唞气声。肥仔举起枪就想打，我匆忙之中睇到呢个牛头虽然十分怪异，但系并冇伤害我哋嘅意思，于是将肥仔拦住先，仔细咁睇下呢只牦牛头到底系点一回事。牦牛生嘅时候就被剥咗面皮，然后先进行宰割。呢种行事我哋曾经响轮回子嘅壁画里头见过，咁都冇咩奇怪。作为一种古老嘅传承，象征住先释放灵魂，呢啲肉我哋就可以放心咁食啦。呢间屠房中有个大木栏，两边前后都可以伸缩活动，就咁将牛夹响其中，任佢有几大嘅蛮力都施展唔开嘅，屠夫亦就可以随意咁宰杀啦。呢只牦牛头嘅身体被夹响木栏之中，牛身嘅皮并冇剥去，牛尾仲喺度抽动，冇头嘅空牛腔前有一把斩牛头嘅重斧。呢只牛头呢就俾绳挂咗喺半空，牛眼仲喺度转动，似乎系牛头啱啱被斩落嚟嘅一瞬间。呢度嘅时间忽然好似被凝固住咁，唔再流逝，而呢只牦牛亦始终被固定喺佢生命迹象即将消失之前嘅一刻，身首分离，而生命迹象喺几秒甚至几分钟之内仲未消失嘅事，响生物界系十分寻常。嗱，鸡头被斩咗之后咧，冇头嘅鸡身有时仲可以自己跑一阵。嗱，又好似古时候有死刑犯被斩手，响人头啱啱落地嘅时候，如果有个人嗌呢个死刑犯个名，佢嘅人头咧仲会有所反应嘅。呢啲系由于神经尚未完全死亡而造成嘅。不过咁都只系一瞬间嘅事啊！从我同肥仔发现呢只仲未死干净嘅牦牛到依家，佢就一直保持介乎于生死之间嘅样。唔通佢就咁停咗几千年？唔单止系呢只牦牛啊，就连整座恶罗海城嘅一草一木，包括点燃嘅灯火、未完成嘅作品、被宰杀嘅牦牛、煮熟嘅牛肉、石门上未干嘅血手印，都被定格响最后嘅几秒钟，而整座空城中连半个人影都冇。呢所有嘅一切系咪都同毁灭恶罗海城嘅灾难有关呢？咁系点样嘅灾难先有咁恐怖嘅力量呢？想到我哋啱先食嘅嘢，可能系一锅煮咗几千年嘅牛肉，不免真系有啲反胃啦。呢座城中有种种现象，实在系不可思议。 仲系先撤到城外比较安全，等到天光之后再入去呢个蜂巢咁嘅主城。于是我同肥仔叫埋杨处理佢哋按原路走翻转头。我抬头睇咗一眼天空，夜幕早已降临，但系呢座恶罗海城中嘅光线仍然系同我哋啱啱发现嘅时候一模一样，就如同处喺黄昏薄雾之中。虽然有好多灯火，但睇起身十分朦胧恍惚，或者连古城毁灭之时嘅光线都永远系咁停留住咗。呢座城管点讲，都系一座鬼城。